现在时间半暝十二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我想要午安，完蛋， 大家要拥抱，大家好。 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声音现场。今天呢，在现场同步的呢是宜兰大学宜兰之声的所有 DJ 们，我是 Peter， 然后现场呢来的来宾有何老师，还有 Ricky Chen。 那宜大那边呢， 我是老雷， 我是小狼，大家好。 hey, 大家好。 这一段呢，我们要来那个走感性路线，我们要来那个妈妈辛苦了。 认养代替安乐死，我是权威，我在中正之声平安你好，希望大家支持这个活动。 其实呢，我觉得像我有些同学他是生障，所以我觉得他的妈妈真的很辛苦。像我知道个同才，他本身就生障，而且他是生障到他是坐轮椅的，所以他妈妈正在抱着他来上下车，然后他们妈妈也要来陪他来研究所来上课。然后他儿子的体重是很重的，那他妈妈其实并没有很胖。那我当初看到那个样子，我就想，哇塞，一个妈妈怎么可以为他儿子付出到这个样子。我不认为他妈妈需要他儿子能念到硕士博士，但是他妈妈就是365天听他的同学讲就是这样子，每天自己开车，自己推轮椅，自己把他抱上去。我是真的亲眼看到的。可是他儿子他是连拐杖都不能动的一个重度残障者，那后来他也完成了一个博士学位。所以我后来就想说，家有生障儿，当我们教育只是关注在这个同学拿到博士当了一个教职之后，可我们却忽略到他妈妈在旁边的身影。所以我自己每次在回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那我妈妈到底为了我做什么，而我又给他什么东西。第一个段落就来先讲家有生障儿的儿女，包含植物人。我一个朋友他后来出车祸是植物人，他是因为飙车，那留下来照顾的，当他爸爸没有办法，因为他爸爸还要养家没有办法，这重担在他爸身上。但他妈妈就是包括他帮他翻身擦背，怕得褥疮，他妈后来也不奢望他能醒来或什么，就这样做。那我有一次我就问他说，诶，伯母你有没有想过让你儿子安乐死？ 我这样讲很残忍，可是我说伯母你年纪也大，你能照顾他多久？他妈就说一句，他说他是我生的。他妈也没有想过说他的未来会有一个这样儿子，他也想不出来。而且他儿子也是国立大学生，因为飙车这个样子。他妈妈，你说他逆来顺受吗？好像也不是。但他妈就觉得这是我生的，我愿意承担这个结果。我有时候我会觉得他也超越了一种信仰。他并不是说哦，我有个信仰，所以我要这么做，我没有舍弃生命，好像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这种生障儿女或植物人这种妈妈，我们却好像很忽略了。最后有时候我会觉得比较讽刺是，我们就给他一个模范妈妈，就这样子。那我们到底为了他记录什么？那宜大那边的你们觉得家有生障儿的儿女没有这种经验或这种同学？ 我好像目前是没有经历过这些啊，因为我周围的，因为我要讲的是我那个我国高中的背景都是私立学校，所以说很少会有，我要怎么讲，应该也不是说私立学校大家的学生环境家庭背景比较好，是我经历过的事情可能像这一类，就是刚刚说到的生障朋友的问题，我可能很少会经历到。 那小狼呢？ 生障的是没有，但是我觉得听你讲这个，我觉得是还蛮感慨的，是因为 我觉得社会上就是会有这种家庭存在，可是他在他们的背后的故事很少人去接触到。那很少人去接触到的情况下，可能会觉得大家都在着重于社会的现实表面，他很少去看到一些阴暗面，不是说阴暗面，是一些角落人物在那边奋斗挣扎的故事过程。像刚刚 Peter 有讲到的，就是很我们好像一直去忽略说妈妈到底为我们做些什么。假如我们终于体认到妈妈到底为我们做些什么之后，反而是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就像刚刚 Peter 说的，他那个小孩子可能生长了之后他没有能力了，可是他妈妈却还是不求回报去照顾那个他自己生的小孩。对，像我刚刚听到我真的一样是有点在感触啊，就是我现在还是生活的过得有点算是充足跟有点富裕，反而是已经有点在忽略家里带给我什么。 就是我刚刚其实我有跟伯母讲说，除了安乐死之外，我讲就是也有疗养院这个途径，但是当伯母对我讲说他就是我生的时候， 那个是一个震慑力， 对， 是一个力量。 三不五时关心身边的朋友与家人， 用心聆听，给予支持，每个人都是守护别人的天使。 咱都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珍惜生命， 希望无限。0800-788-995，请帮帮救救我。 欸，那 Ricky Chan， 你有那个生障朋友吗？ 曾经有过一个，他就是也是家里会一直陪着他，就让我觉得他的家人就是感觉比我们就是还要更辛苦一点。对，那同时他要在照顾他的时候又要受到就是我的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就是不一定是天生的，就是搞不好是后天啊，可能出了一点状况，所以变成生障这样子。就是其实在照顾他的同时，这个伟大的家长他心里面也是会受到精神上的折磨，然后就会让我们觉得同时反观我们自己是多么的幸福这样子。 那我想要问一下何老师，就是您来观察台湾的妈妈跟美国的妈妈，他们如果面对家里有生障甚至植物人的时候，他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我自己是观察到我先生他的妹妹其实是一位唐氏症的患者，所以是一位智障的朋友。那我是看到了我先生，也就是我的公公婆婆，他们现在已经去世了，可是他们还在世上的时候，他们对于这么一个妹妹，从出生一直到现在已经50多岁要60岁了，这个妹妹 这父母亲对他是无私的付出。然后我先生因为有这么一个妹妹，当然在学校小学的时候，他常常是同学们欺负的对象。那同学们看到了我先生就说，你有一个智障的妹妹，你自己大概也是一个白痴。所以身为有智障的成员，家庭中的一份子，所要受到的歧视、排挤跟打击是非常大的。但是在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孩子，却是有以及他的父母亲遭受这样子的磨难，他们是产生了无比的爱心。他也父母亲也因此成立了关怀的团体，让更多唐氏症的家庭能够互相的关怀，互相的支持。所以我觉得在苦难当中可以看见，其实是有力量从里面产生，也有人性的光辉从里面开发出来的。 其实我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分享，其实师长很会念书，也是康奈尔大学的博士。老师您是在跟师长在康奈尔认识吗？ 是我刚到美国去念硕士的时候，在明尼苏达大学，我在念新闻大众传播研究所的时候，师长当时是在农学院，也是明尼苏达大学农学院读书。后来我们结了婚以后，我们两个就一起去康奈尔大学念博士学位。 问一下老师，您会不会怕您现在会有那种是不是遗传的问题，会不会怕这个？ 当然，当我在结婚以后，我怀上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心中当然有这样的恐惧，其实我的母亲也有同样的恐惧。那么我透过祷告，我求神帮助我，如果我是可以有资格有爱心耐心来照顾智障的孩子的话，那么我就接受神所赐给我的产业。但如果他觉得我没有这个资格来照顾智障的人，那他就会给我另外的选择。 我不知道，我现在看老师的眼神，其实我还是好感动，我真的好感动。我还是觉得那句话就是，他是我生的这样。我虽然身为一个男性，一大要不要帮我接一下？我不知道怎么讲的。 Peter 是一个性情中人。 收听中正之声，今生今世。给你百种生活的一百种，就爱听我们说。FM88.1。 骑车不超速，过弯要减速。我是 DJ Hyper， 我在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 好听的音乐，好玩的事情，好吃的东西，好辣的消息，都在一大之声。别忘了早上要穿的暖和点，才不会感冒着凉。早餐吃饱，才有力气上课哦。 其实我自己，我突然想到，我自己以前国小、国中的时候，身边有一个同学，他是也是身障的同学，他是身体不便这样，然后他也是像每次学校有什么运动会啊，有什么小活动啊、大活动，他也是妈妈都会出来，也都会跟在他旁边，然后陪伴着他这样子。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以前觉得没什么啦，现在读了那么多书，看了那么多事情，经历过那么多事情，当然就是会对这些特别有感触吧。 我觉得啦，我再补充好了，就是中国有一句俗话，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嘛，对不对？那我曾经在国小的时候出过了一次车祸，对，我觉得那应该也是短暂的身障啊。那时候我的右脚的小腿骨断掉了， 断掉了之后，光要复原就快花了5个月吧。可是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车祸的当下，我是非常有清楚意识。然后我爸爸跟妈妈从住家赶过来，然后赶过来那一刹那，我上了救护车，我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然后我直接跟我爸爸妈妈一直在讲对不起，一直在讲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什么，那时候的脑海里浮现出来就是妈妈对不起，爸爸对不起，我不应该在那边。对，我这样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我爸跟我妈一直在旁边，就是不要讲话，儿子不要讲话，你现在就是好好的好好的，就是我们现在去医院了，你 OK。 然后我就一直忍住泪水说对不起对不起这样子。可是直到那个当下要上石膏要敲，就是把那个骨头敲好的那刹那，我真的哭了。因为那个痛楚跟自己内心的一些愧疚感浮现出来之后，我才觉得有时候尊重一下自己，跟因为自己的身体是爸妈父母亲给，所以说有时候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也是一样，就是尊重一下自己的父母亲这样子。那有时候假如看到一些身障的朋友，他们是天生的，他们也没办法，就是他们不可能去改变他们的命运，他们只能逆来顺受。那这种情况下一样是请大家去尊重那些身障的朋友们，因为他们的家庭同样是过得很辛苦。 其实呢，我一直很感谢天主给我一个四肢健全可以行动自由的，这是我赢过很多人的地方，我谢谢。那我们这一段呢，我们真的太感性了，所以我们要来点歌，我们来播留言。来自小星星，她是一个女性的教友，年底要结婚了，那她很喜欢音乐，那她呢也要跟她妈妈说呢，妈咪辛苦了，母亲节快乐，你是我最大的支柱哦， Love you。 她也会常常提醒自己要打电话给妈妈，那她要点一首母亲节会常播的歌，有你的地方是天堂。我上网去 YouTube 一下，是幼稚园唱给妈妈听的。好，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非常有童真的歌曲，有你的地方是天堂。 像月光那么温柔， 想在你的怀抱中是最幸福的时光，你的爱像月光给我温暖和希望，有你的地方是天堂，你的爱像月光那么温热又慈祥，在你的怀抱中是最幸福的时光，你的爱像月光给我温暖和希望，有你的地方是天堂，有你的地方是天堂。你的爱像月光那么温柔又慈祥，在你的怀抱中是最幸福的时光，你的爱像月光给我温暖和希望，有你的地方是天堂。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发， 国立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红红的太阳下山了，咿呀嘿， 好难听哦。 哎，你的眼睛怎么跟太阳一样红啊？ 不知道哎，而且好痒哦，昨天去游泳回来就这样了。 你一定是被传染到红眼症了啦，快去看医生吧。 天啊，我怎么会这么帅？ 注意哦，红眼症流行期间要尽量避免出入公共场所，并养成洗手的习惯。 要是不慎感染，也要尽速就医，并在家多休息，以免传染给其他人哦。 预防红眼症，从生活小细节做起。 好听的音乐， 好玩的事情， 好吃的东西， 好辣的消息， 都在 一大之声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来自一大之声的电台 DJ Alex， 今天想要献上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给所有用心良苦的母亲们，也祝所有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 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保护她。我美丽的白发，幸福中发芽，天使的魔法，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呢现场同步连线的是一大之声所有的 DJ 们，那今天呢我们还要来再继续这个段子，就是妈咪辛苦了。第二个小子题呢，就是我想到有一些人，她也是女性，但是她终身奉献，就是修女。蓝天，你有看过修女吗？ 修女的印象吗？ 我有，我以前读的高中呢是天主教的高中， 好，校名报一下，让我们瞻仰一下。 私立正升高中，我们有那个算礼堂吗？教堂这样，然后对，里面有神父也有修女。 有忏悔室吗？ 没有，没有忏悔室，就是有神父跟修女。然后如果我们学生有什么心事啊，什么想要也是啊，想要忏悔的，也都可以到那边去跟修女或是神父倾诉这样。 所以说他们那个隔着一道窗户，然后你看不到对面。 没有，我们是面对面。 哦，你们是面对面，你们没有隔着。 对，我们没有隔着。 哦，有点扯远了。 好，我们这一段就是要讲说，就是有一群修女他们的奉献。那我要最主要是有一群修女他们在麻风疗养院，这是一群不怕被感染的一群修女。安静的力量。我听说那个麻风患者，他们好像会因为疾病的问题，然后他们会有一种恶臭的味道，你还有可能会被感染的样子。那我要讲是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他们选择了离开家，然后去服务他们所不认识的人？而且麻风病在染上后，其实是整个面貌会改变，还有人身心受到痛苦。所以我要想说，像这一群女性同胞，当她们年纪大的时候，她们得到的是什么？求你指引祈祷的希望。那我问一下小狼，你对于这群修女，你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她们就是很愿意让我们去，就是很真实的很自然的就跟他们去分享我们自己经历的事情，遭遇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修女其实换个角度来想，他们也就是也算是护士的一种吧。对，他们怕接受你， 他有点像那个大家长，就是有人说是天生的父母，有一个说法就是他是后天的父母，这样子来讲。 那 Ricky Chen 你有看过修女吗？ 有啊，因为我本身也是天主教徒所以 是啊，这时候承认了，是不是 还蛮常接触到的。 是啊，那你修女给你感觉什么感觉？ 修女的话其实他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精神上面，就是当我们精神上面的支柱这样子。然后他也会开导我们，就是当我们可能受到就是在一些分岔路上面，他会给我们一些方向这样子。 那老师您有接触过修女吗？包括美国的？ 当然啦，我以前是辅大的毕业生啊，所以我在辅大的时候英文系读书，那么我教我莎士比亚的老师就是一位修女啊。那接下来呢，我在静宜大学教书教了16年， 是是， 我的隔壁的邻居，我的同事就是修女啊，所以修女对我而言是一个职业妇女。职业妇女一样是有高等的学位，然后在大学里面奉献。所以我所看到的层面，除了刚才蓝蕾跟小狼所谈到的护士以外，我觉得他们也是有专业的在社会上面，但他们选择要在什么地方，在偏远的地区或在一些什么样的国家去教书，所以他一样是一个专业的职业妇女。 那我们这一段呢，先在这里先做个小休息。我还是想请那 Ricky Chen 来现场演奏一首那个萨克斯风。 这样子，那就吹一首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今生今世 FM88.1， 我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西元2990年，吸血鬼国度里出现了急性尖牙退化症，吸血鬼们失去了吃饭的家伙，爆发大饥荒。于是国王召集了大臣们开始协商。 难道我们平常没有储存血吗？ 哎呀，从前大家见人就吸，根本没有存血的习惯啊。 No， 有血当思，无血之苦，卷起衣袖，你也可以加入救人的行列。 好听的音乐， 好玩的事情， 好吃的东西， 好辣的消息， 都在 一大之声 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今晚呢，非常开心的能够跟一大之声的所有 DJ 们一起合作录音。那现在呢，现场呢，除我们来宾何老师还有 Ricky Chen 以外，一大那边呢还有我们的蓝A，还有那个小狼也在我们现场陪伴我们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是母亲节特辑。我去一个朋友家拜访的一个经验，我那天我才知道说，我同事的母亲她是个身障，然后她必须躺在床上半身不遂。然后她最让我印象深刻就是说，那天我是中午去拜访的时候，然后她要去厨房拿稀饭给她妈妈吃，就是从那个厨房拿到卧室去，那我一直跟着进去，但是我发现她当场就做一个动作，她竟然跪下来，然后把那碗跟手拿汤匙在他妈妈嘴边这样喂着他吃。我当时想到一个成语叫羔羊跪乳的情节，左手捧着碗，右手拿汤匙这样子，然后他跪着刚好符合那床高度，我真的傻眼，事隔了五六年我都还记得那个样子。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中国那个词汇很妙，羔羊跪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样子，就是母羊然后小羊是要跪着喝奶的，它不是站着也不是躺着趴着都不是，它为什么要跪着。所以有时候我每次想到这五年前这事情我都觉得历历在目，所以我想说，诶，我们到底可以替妈妈做到什么地步，当她有点老了不能动了，或是她有疾病的时候，我们除了拥抱她之外，我们还可以为她做到什么。我觉得他妈妈后来在整个家庭事务上没有办法再帮忙，半身不遂，他说体现的是什么，他体现的是妈咪你之前为我们家里所做的也够了，我现在我来回馈给你，这家是你不用担心，我当儿子我来承担。 我是觉得你说的很好，就是我觉得中国的成语啊，就是你说的这个羔羊跪乳，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从动物来反映出我们人 原本的性格。 其实我觉得这也算我们自己本能的反应吧。 像羔羊跪乳，他描述的是一个就是母羊带小羊，然后可是小羊喝奶他必须跪着，表示说什么他尊敬了他们的母亲，他尊敬了他们教养他们抚养他们的长辈，所以说表示说他们必须要，就是中国有一种跪礼，就是表示尊敬的，他就是有一种就是一定要孝顺，一定要是尊敬我们的父母亲长辈他们那些人，所以说其实这就是中国的伦理观念啦，就是他从以前到现在教养着我们，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就是对我们长辈啊，就是我一直提到尊敬，可是怎么讲，就是很辛苦啊，他们一直在奉养我们，一直在教养我们，一直在那个牺牲奉献给我们长大，给我们一些温暖的环境之类的，所以说小羊会跪着母羊，我觉得这是人伦的，就是一个非常温馨的画面。 我刚刚看那个何老师一直若有所思，老师您对这个羔羊跪乳有什么感觉吗？ 我想起当我的母亲年纪老的时候，她失智症，那么她原来是在美国帮助我跟我先生照顾我们家的孩子，那等到我们回台湾来工作，我妈妈继续留在美国因为她有她自己人生的一些个事情希望实现， 可是呢，后来失智，记忆力差，所以我们就把他接回台湾来。回到台湾以后呢，他的孩子一个一个的，他都不认识了，他都叫不出我们的名字来了。那么我的小哥哥，决定这一辈子，我们家三个子女呢，在每个阶段服侍我的妈妈，在最后我母亲的人生最后阶段，我小哥哥决定要由他跟我的嫂嫂一起来服侍我妈妈。我觉得这一段时间是人生，在我母亲状况最不好的时候，我的小哥哥选择了在我母亲都已经不认识我们的时候，他来服侍我的母亲。我觉得心中感到非常的感恩，因为我的小哥哥体现了就像刚才的高阳贵乳这样子的返璞的这个尽孝的这种情节，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周遭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好的榜样，让我们见贤思齐。 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中正之声所制作的节目，用声音带您去旅行，我是黄建伟。 点燃我的心，想要再次旅行，还没有目的。 哎，要买什么就快吧，我想快点回家。 我拿包烟就来了啦。哇靠，烟怎么变得这么贵啊？ 前阵子就涨啦，你就干脆趁着机会把烟戒了吧，景气那么差，替自己的荷包想想吧。 说的也是吼，看来这一次我是真的要下定决心戒烟了啦。 你知道吗，只要常运动，多喝水，保持好精神，戒烟也可以很简单哦。 远离烟害，让你我更健康。 我再来分享一个，就是有一个老师，大学教授，他跟我分享一个，就是他没有想到他母亲也会有重病的一天。然后那时候他身为儿子，他没有想到他要照顾他妈妈。有一次他妈妈吃完那个营养品的时候整个吐出来了，他当下好慌哦，他就跟我说， Peter，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面对那一堆好脏好臭的呕吐物。老师这一番话就让我整个打在我心里，我会觉得，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人？我们小时候妈妈帮我们把屎把尿，我们呕吐她也帮我们清理，可是我们长大了，妈妈身体不舒服，她呕吐出来，我们却好害怕。后来我们的老师说给她姐姐去做，第一次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不是苛求我们那个老师说，你怎么可以推给你姐姐做？但是我要讲的是，我呢，哪一天我呢，我的母亲如果也这样子的时候，我没有勇气去面对，需要我帮他清理的部分，因为他已经不方便了。那 Ricky Chan，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跟妈妈互动的关系好了。 我跟我妈妈互动吗？就是其实在几年前吧，我妈妈因为她的脊椎出了一点问题，所以就是有去开刀。那脊椎开刀这个手术其实它的风险很大，很有可能就是稍微有一个闪失，那就永远的半身不遂。后来是手术很成功，然后但是就是那一段恢复期，就是要用那个支架把它架住，那段时间其实是会很痛苦的。又因为他年纪比较大，所以在很多事情上面他那一段时间是不能做的，就是他根本不能弯腰这样子。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必须要再为他做一些更多的事情，帮他负担很多事。所以其实这个我是觉得，就是高阳贵乳这一句话，其实我是能够有一点点的感受的，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就是我们要为他做事，然后等于是说他没有办法做到的我们都要做，那甚至是帮他洗澡，因为洗澡这个其实也是需要到，就是要用到腰，那他的腰既然不方便，那我们就是要帮他做这样子。 我要来忏悔一下，因为 Ricky 劝讲到帮妈妈洗澡，就是后来我妈妈有清醒的时候，我真的不敢帮我妈妈洗澡，我就叫我妹妹帮我妈妈洗澡。我妈妈好像也很了解这个 mega， 所以她也让我妹妹去洗，她也让我爸爸去帮她洗了。我觉得我好不孝，但是我妈宁愿她可以通信我。所以刚才 Ricky 先讲那个洗澡，我就觉得，那你妈妈有叫你帮她洗吗？ 是没有，但是我觉得还是必须要这样做，就是可能爸爸哥哥就是我们都要一起帮妈妈做这些事情。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觉得我妈妈为什么不敢让我洗？ 我觉得像你刚才所说到，你们的关系连拥抱都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是保持身体要相当的距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当然更亲密、更私密的看到身体里面的这个器官构造，更是比较不太适宜的。所以如果有女性的那个姐妹啊在一起能够帮忙是很好，但是呢，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做的，就是当你妈妈需要把她抱起来，要进入那个澡盆里面或者是什么，有的时候很沉重的时候，也许是需要搀扶、需要帮忙。有时候让一个女性也要做这种事情是有点困难。 听众朋友们，我们还要再来小小休息一下，我们要来听留言点歌。我们要来听来自国立中正大学中文系毕业，然后他也是曾经是中正大学游泳校队的杨志军弟兄。他要点歌，他也要留言给他的母亲。他说呢，给妈妈的留言：亲爱的妈妈呢，这是我的人生，请为我祝福而不需要干预，相信呢一切呢都有神的美好安排。那他要点歌呢，送给全天下的母亲，就是岛屿天光。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Oh,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今生今世 FM 88.1，哎，你听了吗？ 饮食适量，身体健康。我是 DJ Hyper，我在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录音现场。 好听的音乐， 好玩的事情， 好吃的东西， 好辣的消息， 都在 一大之声广播电台。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呢现场同步连线的是一大之声所有的 DJ 们。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再来讨论妈咪辛苦了这个单元呢，我还有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单亲家庭的妈妈。那我想先请小狼来分享一下你对于单亲妈妈的感觉是什么。 哦，没有，我自己本身就是单亲家庭，其实还蛮容易理解说很多人，其实也没有说很多人，外界啦，有些部分的人会觉得说单亲家庭出来的小孩是不是教养啊或者是个性方面都会比较有点偏差。其实我要纠正一下，这些想法其实都是错的，然后其实我也是好好的活到现在，我是乖乖的乖乖的活到现在这样。然后我觉得单亲家庭的妈妈比较辛苦的一个地方是，他们必须要自己靠自己去赚钱养小孩，当小孩都还不懂事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承受很多外界带来的压力跟舆论。对，我觉得这是最痛苦的。我像我妈妈她那时候，其实我们比较好，因为我爸跟我妈是国中的时候离婚的，就是跟我 在你国中的时候， 对，协议好，就是等我们考完机测那个时候，他们就正式离婚。然后离婚之后，我妈那时候有经历过两次的，她有烧炭过，她有自己烧炭过自杀，然后也有吃安眠药自杀。但是我很感谢上帝，他没有带着我妈。其实我妈她那时候有很严重的忧郁症，然后后来经过这两次的自杀之后，当然也有很多人开始关心我妈，就是鼓励我妈去参加一些就是团体的活动啊。之后我妈就去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然后开始慢慢有了信仰啊， 多认识一些人， 对，多认识一些人，然后给自己带一些正面的能量，然后也有一些信仰，然后当然这些信仰开始改变她的个性，然后改变她的个性啊想法，然后最后她的忧郁症也获得改善。我不敢说完全好了，但是就是有改善。就是也是这样一路一路很辛苦的自己一个人这样走过来，因为我还有一个姐姐，我们是双胞胎，可是我跟我姐姐可能小时候比较跟我爸互动，跟我爸玩吧，我妈就是比较忙啊，就是常常在外面跑来跑去啊，她是开早餐店的，早上可能早上六点五点就要起床到很远的地方去， 我觉得应该要更早是不是？ 对，就是要到很远的地方就去卖早餐啊。然后我还记得我小时候以前，我妈以前好像凌晨起来然后去上班的时候，我都以为她离开我了，对，然后我都还会哭着哦，哭着敲门，一直敲那个门，就说妈你不要走，你不要走，然后一直叫他带我，就是带我一起去的意思。可是没办法，因为我还要那时候幼稚园还要上课，对，然后就很感动。那时候其实我很羡慕说完整的家庭，我也很渴望自己以后不要成为那种会让带给别人， 就是一样是同一个婚姻，可是你不想要步上你爸妈的这种， 对，我不想步上我爸妈的后尘，我想要好好，就是其实这一段算也是对我一个告诫吧， 对，对你自己的告诫，对你自己一个期许啊， 对，对我自己一个自我的期许。然后我也是上了高中之后，我觉得我自己有一半会信仰，会有信仰的原因也是因为我妈，也是跟着我妈这样子，看着我妈这样一路走过来，然后觉得获得很多正面的能量。然后我自己也是到高中的时候，也有同学带我去教会，带我去一些家庭的小聚会，一些做一些祷告， 做一些分享，然后唱诗歌。我觉得那时候的日子是带给我很不一样的感觉跟想法， 一股正向的力量在你心中成长了起来。 对，然后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主，他没有带走，没有他没有他让我妈经历过两次的低潮，那两次的低潮让他走了出来，让他有了信仰。对，然后我自己的话，我虽然有受浸过啊，但是我并不是，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很虔诚的信徒，但是我觉得说，我就是很感谢，我就是很感谢上帝。我觉得单亲家庭对我来说并不可耻，也并不会说带给我很大的压力。然后我是觉得说妈妈真的很不容易，然后因为像我的话，我自己本身是比较对家庭家人比较不害羞的人，所以我现在每次只要一回家都会一定会抱抱我的妈妈，抱抱我的阿嬷，家人啊小孩子都会抱，然后我觉得说这是一个，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做自己该做的事，你就是最棒的。我是社科院院长王国瑜老师，你现在收听的是中正之声今生今世 FM88.1。 哦哟，最近脸上一直长痘痘，这样叫我怎么去联谊啊？ 一定是太晚睡，所以内分泌失调了啦。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最近肠胃好像也怪怪的。 谁叫你宵夜都吃炸的，再这样你平常沉默的肝都要抗议了。 那怎么办，我还很年轻呢。 快去做健康检查看看有没有问题吧，提早预防比事后治疗更有效哦。 提醒您，有些症状初期并没有发病征兆，透过半年一次的健康检查，我们的健康才会更有保障哦。 定期做健检，快乐每一天。 好听的音乐，好玩的事情，好吃的东西，好辣的消息，都在一大之声。别忘了早上要穿的暖和点，才不会感冒着凉，早餐吃饱才有力气上课哦。 我还要再讲一个是，因为以前有一个阿姨很照顾我，然后我们都会去，她会剪头发，我们都会去给她剪头发，然后结果我记得吧，好像有一天我去剪完头发的隔一天，她突然帮客人剪头发的时候突然就昏倒了，倒地了，结果就紧急送医嘛。她那时候还有个儿子，然后就很紧张，她爸爸也是生重病之后走了，然后之后她妈妈就一个人也是很辛苦的照顾她儿子一个人，然后就很辛苦，然后她带我也是如儿子一样的好， 就很像你的干妈。 对，就类似我的干妈这样。然后结果他那天剪完头发的隔天，在帮客人剪头发的时候就突然倒下了， 对， 倒地不起了，然后就紧急送医。本来情况有一度好转，可是后来经过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左右吧，他就不幸的走了。我觉得活生生的一个人，在你还看得到，前一天还看得到他，隔一天之后他就突然就这样走了，然后对你又这么好的一个人，然后我只能说可能上帝给他的时间就是到了，我们也没办法，但是我很后悔，很来不及说没有对他说一声谢谢。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吧。也是因为这样子哦，那时候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还好不是我妈妈，如果是我妈妈的话，我不知道我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尤其是她那时候还 年轻的儿子， 对，还那么年轻这样子，所以我现在每次回去看到她一定会抱她。然后我爱你的话，我当然是如果想到的话就会说啦，其实对我来说还是有些尴尬，你知道 身为一个男生 对对对，身为一个男生，对，要对妈妈说我爱你，对我来说还是有些小尴尬这样。 我现在其实眼眶都是眼泪，对啊。何老师，您发现就是您的学生有没有单亲家庭这种状况？ 其实我自己就是单亲家庭的，我自己就是来自一个单亲家庭的， 就是没有再续弦或者没有再娶， 因为我父母亲在我十岁的时候就离婚了， 就是说各自没有再有， 所以我就是跟着我的母亲一起生活， 就母亲没有再改嫁， 没有，所以我也是来自一个单亲家庭。刚才非常能够认同小郎所说的，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也是一样看到我母亲的信仰，然后也带着我们跟我哥哥进入教会，是同样的情况，所以我充分的了解那个危机带给我们的力量，带给我们正面的能量。那我的妈妈一直希望做博士的妈妈，所以 在我在康奈尔大学虽然读书的过程当中是非常辛苦的，我一面读书一面生了三个半的小孩，所以三个半就是肚子里怀了一个，在念完博士的时候是怀了第四个，所以一面抚养小孩一面我妈妈在旁边帮着忙，她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做博士的妈妈。所以虽然我几度的希望算了吧，已经生了这三个孩子了，我可以在家好好休息了吧，但是不行，我妈妈要做博士的妈妈，我一定要达到她的心愿。所以在毕业的时候，我妈妈穿着我的博士袍，戴着博士的帽子，照了一张她非常快乐的照片。 好，很痛哦。 我们今天完全不是搞笑挂。 我觉得老师的分享跟我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妈妈对我没有任何的期许，但是她就是希望我能好好照顾自己，然后 好好做一个正向的人。 如果遇到真的很好的女生，就是很好好的对待她，然后不要走上她也是离婚的这一条路，就是希望能好好的过我的下半辈子吧。 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个段子的尾声呢，我们要来最后一个点歌，我们要直接跳到第14个，因为第12个跟第13个我再试一下跟他们道歉好了，因为没有办法播那么多歌。那我们先请一大你们来帮我们念陈冠华，应该是你们的 DJ 吧，对不对？ 对，没错， 你们来自己处理。OK， 他的留言很长哦。 没关系，那我念哦，来哦。哦，你要来吗？ 我来念好了。我们接下来是陈冠华他带来的，他是宜兰大学外文系的同学，然后他也是同时也是我们宜大之声的 DJ 之一，然后他也是生活之美的主持人，他有的英文名字叫 Alex， 然后他有留言就是给大家说，不知道大家对于最近的灾难怎么看呢？然后前几天的地震，也就是大家很知道的尼泊尔大地震，然后还有台湾的连续地震，然后勾起他许多的回忆。不知道大家对于地震都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地震时，他想到以前还待在家里的一些经验。他小时候经历过几次的水灾、停电、地震。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他总感觉心头被一层黑布盖住，很容易受到惊吓，情绪会脱离原本的生活。原来我们是这么的幸福的，但是生活竟是那么容易的破碎，不知道会不会就此回不过去的生活呢？所以在水退去的时候恢复光明平静安全之后，爸妈的表情回到平常的状态，他全家人打开电视坐在客厅，爸爸可能会借此机会教育，妈妈会问我们饿不饿，走进厨房为我们准备食物，这样的情景也让他非常的感念，也感谢自己的幸运。这样每次的地震呢，他都会重新体验到生命的渺小，那我们也是多么的脆弱，我们的生命也是多么的脆弱，一块坠落的石头就能终结我们的生命，唯有放低自己，把自己的姿态放低，抬高生命，让我们以热烈的态度去看待生命，去活出自己，这才是我们对自己，我们对应该要对自己的期许是这样子。他想要来分享 Rise Against， 一个重视社会议题的乐团，他们唱的一首歌Help is on the way。 那这首歌的歌词呢，深刻的描写在灾难之中的情绪还有 情景，电吉他会紊乱的声响，仿佛是我们遇到灾难时不知所措慌乱的心跳。那主唱怒吼般的歌声呢，也像是在对上帝的呐喊我们那脆弱生命的可悲。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来自于 Rise Against Help is on the way。 I have my mother's dreams, I have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您意想不到的观点及想法。我是影评人文天祥。 哎，你怎么把饮料瓶和便当盒都丢在垃圾桶里面啊？ 不可以吗？ 现在都实行垃圾分类啦，那你那些没有吃完的厨余勒？ 都包在便当盒里一起丢啊。 做什么傻事啊？你不知道厨余要跟垃圾分开吗？ 听起来有点麻烦呢。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也要做好垃圾分类。 做好垃圾分类，让你我的家园更美好。 好听的音乐， 好玩的事情， 好吃的东西， 好辣的消息， 都在 一大之声 广播电台。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是一大之声以及中正之声的联合现场深夜节目，这里是母亲节特别节目，我们即将进入尾声啊。那 Peter， 我们现在把主持权交还给你咯。 好，谢谢蓝雷。我要在睡前呢，因为现在是母亲节，所以我要睡前的福音选读，我要选读来自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有关于圣母玛利亚的记载，这些记载呢也后来被编辑成圣母经。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 阿们。 圣母经呢，其实是西欧中古时期呢罗马天主教会请求耶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为我们罪人呢祈求天主宽免我们罪过的传统祈祷文，然后流传至今。那圣母经的前段文字呢，是取材自路加福音第一章28-45小节，天使向玛利亚说的话，以及玛利亚呢的表姐正在怀孕的伊莎伯尔呢，听到表妹玛利亚呢向她请安呢，伊莎伯尔呢的胎儿呢因此在她的肚子里面欢悦，而伊莎伯尔呢因此充满了圣神，然后就对了玛利亚说了一段话，这是路加福音的记载。然后圣母经的后段文字呢，是天主教会呢请求圣母代替我们罪人呢祈求天主呢宽免我们的罪过，不要再受到天主严厉的审判。好，这是圣母经提供听众朋友们呢在睡前可以一个默想的一个材料。那最后呢，我们要请所有的 DJ 以及来宾呢献上自己对母亲节的祝福，还有睡前平安的祈祷词。那我们这边呢，我们先请一大那边开始。 好，那就由我蓝队先来好了，献上自己母亲节的祝福。我就祝全天下的母亲不要太操心自己的子女，子女在外头过得很好的话，那你就安心就好。那假如没有过得很好的话，子女也请大家多多去关心一下自己的父母亲，也希望大家母亲节快乐，晚安平安，谢谢。 那接下来是小狼，我要为自己的母亲节的母亲祝福一下。 我没有机会回去，但我希望我的母亲能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不要为我担心，不要为我操心。那她还不知道我会写卡片给她，这是一个小惊喜。那我只能说，妈，我爱你，然后希望你能平安，能健康，我也会好好的爱护自己，这是我给你的问候，谢谢你。 好，我们来请那个 Ricky Chan。 好，那就是对全天下所有的母亲说一声辛苦你了。就是在一年365天中，你们总是不断的就是为自己的孩子，为自己的家庭奉献你的所有的心力这样子。那希望你在之后，所有的母亲在之后的每一段日子都可以过得很好这样子。那大家晚安。 那我们要不要请何老师来说一段祝福话或者是祷告？ 我想以一个自己是母亲的身份，我要向全天下的母亲喊话，请记得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请大家放下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如果你有任何的担心，任何的忧虑，请你将你的担心忧虑全部都卸给爱你的主，你的神。 我是 Peter， 我要在此向我们的天父献上我的祈祷词。慈爱天父，感谢你让我们的母亲陪伴我们，也养育了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完整，即使那些破碎家庭，你也在不安中陪伴他们继续成长，继续走你的道路。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我感谢你一直在我们心中，包括一直扶持我们，包括一直在我们每一个人要走的道路中给我们不断的鼓励和修正。圣母玛利亚，我以一个不孝儿子的身份，求你继续为我们祈祷，为我们这些儿子们不能在身旁陪伴的这种缺乏，求你继续保守我们，求你继续保守我们的母亲能够身体健康，家庭和乐。圣母玛利亚，请你继续为我们的未来祈祷。最后，我想要祈求我们的天主耶稣基督及圣神在我们中间，并且保佑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明天继续努力工作。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阿们。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我们最后就在 Ricky Chan 的那个天主经的音乐中跟全球听众朋友说声拜拜咯，拜拜， 拜 拜。 Thank you.